冇钱买酒啊，我今晚啊点样过啊？冇钱买烟啊，我今晚又点样过啊？要食西北风啊，讲理想又有乜嘢错？ 系咯，讲理想啊有咩错咧？即系讲冇啊，讲个圣诞快乐都冇错嘅。 圣诞快乐 啊， 系啊。 啊，嗰、那個唔講嘢 ，OK 嘅， 聖誕快樂，聖誕快樂啊！ 啊，又係啦，仔仔一堂啦嚇，傑斯仔阿靜啦，咁樣我啦，咁樣嚇。嗱，係人都知道我而家做節目錄音㗎啦。咁咧，其實咧，而家錄音期間咧，呢、這個節目出街嘅時候俾人 download 嘅時間咧，我應該咧喺呢個深圳咧，某卡拉 OK 嗰時候咧攬緊女㗎，唔好意思啊，嗱，我肯定啊，肯定今晚就。啊，细佬 你啊，可能啲网民都系嘅啫。 啊，咁就冇听住啦，冇所谓啦吓。啊，我都啊，明泽哥顿啦，哥顿成日搞埋呢个团咧，有得俾我哋玩啦。佢啲女得嘅，真系得。 啊，哥顿 PM 我 点样？佢讲咩 啊？就话系咪搞呢个长安团？ 梗系搞啦。 咁我就复咗佢，我就话叫我就我复咗佢噶，我叫佢搵阿 CEO 嘅。 哦、okay ， 咁就即系搵你啦。咁就都系嗰句啦，就如果系搞就 一月啦。 有兴趣嗰啲就我谂 PM 阿牛啦。嗱、 啊、 就我谂一月会比较好啲啦，因为嗱第一十二月即系而家已经十二月尾啦， 系咯， 仓促啲啦。同埋呢就另外一個最主要原因呢就係、是、呢就呢排真係嚴打長安。咁即係譬如對呢個禮拜我去過又去過乜乜魅力啦。咁就連啲唱歌嘅場呢即係我咪之前講過乜乜魅力搞緊 promo 嘅。咁、 啊、 但 係冇制服日啦嘛。 而家已經著返晒制服啦。咁、 哦、 就我有個朋友嗰晚去呢就好好笑，佢就帶咗另外一個朋友嚟。咁跟住呢就諗住因為佢嗰個 promo 搞得幾成功㗎，因為有好多遊戲玩㗎、即係好幾好搞氣氛搞得幾好，咁帶咗個朋友嚟，咁點知發覺喂冇咗喎，咁就好失威囉，佢喺度發爛渣囉。 唔係啊，我有一個記者朋友啲記者嘅朋友話啦，唔係某報刊呀，佢都話喂啊長安個女想去啊，下次我帶埋佢一齊嚟啊，嗱啲信得過嘅呢啲記者朋友，我 唔係啊， 會見我嘅呢啲，啲報館朋友唔係個個見我， 因為其實都即係乜乜魅力頭先講嗰個咧就嗰、那個 promo 其實真係即係搞得唔錯嘅，咁我就問個媽咪就話因為最近嚴打啫，咁佢話即係如果冇即係嚴打完之後咧，個 promo 都繼續嘅。咁佢幾好玩嘅，即係啲遊戲啦，即係搞氣氛搞得幾好嘅，即係可以大家有興趣都可以試下啦。 嗱，咁好簡單啦，阿傑斯仔請唱歌啊嘛，咁如果一百 使唔使咧？其實 一百人嚟咧，其實應該唔使 嘅。一百人嚟，我真係請唔起 啦，請唔起啦。我哋咧係要即係我嗰日諗過話，其實我哋講出嚟好大鑊，因為我哋冇限人數，我哋限一零數先。 系 啊， 系咯， 即系唔系萧 生啊？ 即系萧生可以请食饭，我哋即系冇咁嘅钱啊！ 系， 即系你限嘅人数嗱，我话你听，我哋净系饮酒嘅 啊！ 我哋净系饮酒，同哥顿啊，走去嗰啲场饮酒咧，嗰啲卡拉 OK 场饮酒咧， 啊， 有女陪嗰啲咧。我淨係飲酒都唔夠水喎，我但係我自己可以。 如果你要我俾個人數呢，我就提議啦。其實唔係從錢嗰度出發嘅， 啊， 人太多亦都唔係太好 玩，難招呼嘅， 真係容易， 係啊，難招呼。 通常一間大房，我覺得最適合啦，即係唔好多過八個人啦。 好啦， 你同唔同意先？ 同意，真係同意。 即係大約係咁嘅人數啦。 即 係 唔係熟啊？ 嚇， 你即係你 係有時係第一次。咁我諗係八個人之 外，大家知道咩路程？ 諗起好簡單啦， 即係我哋呢度坐喺度有三個啊， 定啦嚇。嗱，咁我計咁，我計計條數啦。 屋企人唔知我玩呢啲嘢， 你屋企人唔聽噶嘛？ 行講， 因為你大佬唔會聽噶，大佬 OK 係咪先？嗱，阿靜，你阿傑斯仔，我佢嗌埋哥頓，咁就四個，即係 正馬王啊，仲有係啦，記得係 馬王咧，嗰啲就另外啊，嗰啲就當網民啦，因為阿哥頓咧就可能要 PN 佢，或者佢可能佢就統籌啦，啊佢就佢搞呢啲咁熱心係咪先？梗係俾嘢人做啦。 我諗簡單啲就係咁啦，即係我清晰啲講一次啦。 嗯， 有興趣嘅就 PM 我 CEO 啦， 啊 PM 我或者 PM 哥頓啦 ，PM 哥 頓 啊， 但 PM 到哥頓就唔好 PM 我啦 ，PM 咗我就唔使得 PM 哥頓啦。 mark 死一個喺度食 ，mark 死個好啲啊 ，mark 死個算啦。 咁 PM 我啦 ，PM 啦 ，PM 我啦， 咁就簡單好多啦 ，PM 我啦， 咁就先到先得啦。 係啦，唔好先到先得，到時睇下咩，因為我可能真係預埋個記者，但係我個記者唔影響。 我冇意見啊，呢啲你哋安排啦。總之我就好簡單，你搞掂咗，定好個日期。 咁我諗係一月份啦。 一月中啦，一月中啦。 唔好係一月六號啦，呀燒山呢個 燒山啦，食飯啦。 咁跟住然之後就 一月六號冇所謂㗎，因為我梗係唔會去啦。即係細佬食飯呢係緊要過燒山車食飯㗎嘛。 細佬食飯緊要 緊要過燒山。 都係燒食飯啫。 都嚟燒食飯，所以但係我應該燒山嗰個唔到㗎啦。 咁我希望即係到時我諗如果我哋又 月中啦，月中 睇翻魅力咁啊，希望到時個 promo 仲繼續啦。即係嗰啲有啲遊戲幾好玩嘅，就係譬如話。佢哋而家啲媽咪幾識搞氣氛㗎、即係譬如話呢佢又會同你佢有譬如話舉個例啦，佢有呢個差妹啦，差妹呢就玩除衫，咁媽咪同你差，咁跟住然之後 媽咪除 女除衫，咁仲有呢就玩譬如話啲古波波，呢個我都係第一次玩。 點古波波 其實古波波咁佢就因為佢搞緊 promo 嘛，咁佢就蒙住你的眼囉，咁跟住因為你本身已經即係玩古波波之前，你自己每人有自己條女出嚟咗啦，咁跟住就要你呢就估返自己條女出嚟。咁其實呢個遊戲就好受歡迎，因為點解呢你又可以揸你即係我見過我啲 friend 玩呢就係、是、十個九個都係明明估得到自己嗰個都 唔都揸多幾件先。 揸完曬然後跟住先俾答案嘅，即係咁咪幾好玩囉。 咁樣啦， 希望到時我 promote 通常呢如果我去應該星期三啦，如果星期三因為跑馬，我覺得跑馬嗰日咧就十年唔會咁多人嘅，咁我不如揀跑馬嗰日啦， 你哋 我 啦 咁樣日子就一月中啦，咁或者我又攞份禮物出嚟抽獎下咯，係嘛？ 係 攞份禮物就喺抽獎啊，我攞啲簽名 CD 啊，唔係我簽名嘅，人哋簽名嘅嚇，你哋自己估邊個你嘅事啦咁樣嚇，咁我攞嚟抽獎下啦，咁去玩下啦，好。言歸正傳先，有冇賽後報告啊？ 賽後報告啊，好似你多啲喎、 啊。 我呢個月都少少啦，即係其實冇乜特別啦，即係我就係去翻舊嗰幾個場，咁啊，仲有即係譬如，因為我呢個禮拜就喺長安多啦，咁啊唱下歌啦，尋晚唱下歌咁啦，之前啊練下腳啊，又係嗰啲咯，即係又係見過主任啊，嗰啲 主任就唔係好精彩啦， 主任咪係咯，翻嚟啦，咁啊嗲下咁樣咯。冇乜特別嘅嘢。 OK， 咁你有冇賽後報告？ 上次搞完人妻咁啊，咁我就即刻咧就其實大家知錄音啦呢、這個節目啊，咁我星期六啊，梗係搞埋 sales 東門 sales 啊，係先？啊，好奇怪喎、啊，其實我冇諗住搞啊，我真係其實銀根就唔係好多嘛，咁啊袋得嗰一千幾百咁樣，咁我星期六咧。就去咗扶 X 啦，即 係哦，你又去咗扶 X 又去扶 X 嘅，點知搞好似幫我賣廣告喎。 第一個禮拜去咗扶 X， 係要收佢錢啫。 Happy 主任真係幾嗲得㗎，可以同 Happy 主任傾下偈嘅咁樣。我同我去咗扶 X， 真係去咗扶 X 呢次又唔同啦。 咁呢個有冇好 number 先啊？ 咁知九啊幾啊？唔知九啊幾？總之一二三四五六啦，係總之總之係好似六九啊幾，我唔好記得。 係 咁我有個電話而家。咁嗰次同我講啦，佢話呢佢鍾意用口啊，鍾意奶啊，咁樣意思咁樣。咦，我小弟都有啲咁嘅興趣喎，話聲你聽下咁樣。 鍾意鍾意奶呀，鍾意鼻奶呀、 鼻奶鍾意鼻奶咁樣。我得過睇下我條脷咁樣，即係彈啲蜜好蜜咁樣望望啦，話跟住佢話我以下次約出嚟食飯啦，咁樣後佢放工啊，或者後佢休息啊咁樣啊。咁我啲次大開緊嘅。咁我但係我一唔明白，我問佢如果約佢出嚟搞開房係幾錢呢？佢冇俾一個價錢我㗎喎。係鍾意俾就俾，唔俾就唔俾啦。 通常都唔會喺呢個階段裏面講實嘅。 我要問一問網友啦，我應該俾幾多少。到時網民有啲答案，我答中咗，我送個 condom 俾你。我大把 condom。 即係你心中有個價㗎啦。 我梗有個價啦。但如果網友係即係嗰個價係更加即係多啦，而家你開一千蚊睇多啲，我真係唔屌你啦，係咪先。即係我有個價㗎啦。如果個價同我差唔多呢。 咁啦，即係總之係一千蚊留下啦。 五百蚊留下啦，五百蚊留下啦。如果我要搞呢個扶 X 嘅骨灰。幾得㗎幾得㗎。咁樣我應該畀幾錢呢？五百蚊留下啦，我其實預咗㗎啦。咁樣我畀三個答案你啦，你幫我揀啦，三百、四百、五百啦。咁如果越多人數估嗰個價錢呢， 咁我就俾个价钱啦。嗱，而家我 即系民粹主义， 民粹主义 都要民粹主义。 嗱，我而家完全受，我完全受我哋嘅听众嘅控制。 网民玩 Q 嘅全部讲。 其实我预先我谂住系唔系都俾五嚿啦。我好实啦，你哋答案系五嚿嘅话，咁到时嗰条女我俾咗五嚿，佢话唔够我都贴噶啦。其实钱唔系问题嘅，即系话你嗰条好人攞三百咁样，我觉得 Oscar 呢啲系屌。越平越好啦，最好唔使俾钱啦咁样啦，啊咁因为佢话明你俾几多得啊嘛，咪捻俾咯咁样，可能好多网友有啲网民会咁样谂噶嘛，啊咁样我真唔俾佢都问我攞噶啦，咁我点咁样，我就基本上我谂住五百嘅，但当然啦，你哋如果网民话三百又好四百好，佢到时佢话要五百，我都俾五百噶啦，啊但系咧我就系同佢俾嗰个钱先系几多啊，咁就由啲啊由网民去控制我。嗯、你看我哋啲几民主啊，我细佬都好民主，我识佢哋系咪先？啊，讲翻啊，咁样又讲芙蓉之后啦， 跟住 开完芙蓉啦，咁啊揼到，因为其实嗰晚咧，真系唔知点讲。阿静星期六你咪同我一齐嘅饮酒嘅啊试酒会啊嘛，我唔方便，我呢个啲都唔卖广告，通常咧我系喺卖 video 先卖广告嘅啫，啊我呢唔卖广告嘅试酒会，咁啊跟住喂。你知试酒会几捻正啊？全部都系，跟住九成啊，都系我哋 Adam HK 嘅听众。我哋一小型网聚， 骑劫咗佢啊！ 骑劫咗佢，基本上啊，有个唔系Adam 嘅网友嚟噶嘛，咁得一个嘅啫，就买 video 嘅听众，唔紧要啦。我已经睡咗佢啦，佢入咗会啦 ，OK 啊，咁啊唔紧要啦。咁啊咁啊饮完酒，我谂其实饮六支红酒啦，饮完之后咧都系肚饿咁食嘢啦，咁啊约咗其他网友，因为嗰啲网友有啲网友去唔到嗰个试酒会噶嘛，咁、我哋啊约咗佢又喺油麻地打边炉，阿静啊好好人啊，车我哋去啦咁样，咁啊阿戈顿、阿 Oscar， 仲有一个个名唔可以得嘅 ，OK 吓、又系我哋 Adam 嘅听众啊嘅网友 ，R 字头啦，咁、另外嗌多个。朋友啦咁样，就又系 Adam 嘅网友嚟喎，咁打边炉。咁啊，嗰、那个朋友系另迟啲先嚟嘅，因为佢时间唔容许佢去试酒会，咁由佢啦咁样啊。咁啊，跟住我问佢：你勾痕啊？佢知点答我？我勾眼啊！哇，勾眼你咪想有啲咩搞啊？佢话。有人话嗌得你啊，大个意思啦， 你出得嚟啊，如果你搞噶啦， 你真系你阿侯喺度，哥队喺度咁样，屌你梗系去翻上次啲咁嘅场啦，咁啊，嗰时凌晨我哋打边炉打到差唔多点几两点啊，咁跟住唉唔使讲啦，咁真系又系黄冈巴啦，去到黄冈巴士咁啊搭一程车啦，咁啊去到嗰间深圳。罗湖区嘅卡拉 OK 已经唔系上次阿哥顿介绍嗰间啦，嗰间就好似酒吧咁啊，得啦。 照计，其实你哋去到嗰个时候都已经冇咩食。 系啊，即系讲真，有时咧，即系我就早啲去咁啊。但系而且又唔系去上次我哋喺罗湖好近火车站嗰间啦， 百几蚊 啊，三百五蚊嗰间啦，唔系嗰度啦。咁跟住就去咗另外一间。咁啊，嗰间啊近友谊城嘅，友谊城嘅，咁我名都系永远都唔开嘅，因为开咗就永远嗰间嘢执得噶啦，系嘛，识唔识听？咁啊喺友谊城附近一间酒吧，咁间酒吧就系间酒吧嚟嘅，咁啊都系上楼嘅，咁啊得两间卡拉 OK 房，咁佢卡拉 OK 房通常系放我哋香港人噶啦，咁样，咁啊我哋包咗其他一间唔好大间嘅，好细间嘅，咁系R 字头个网友啦，哥伦啦，我啦，同埋另外嗰、那个跟住嚟嘅 Adam 嗰个网、那个网友啦，大帽啊，因为我唔知佢中唔中意我开名咁样，所以我唔开名啦 ，M 字头嗰个啦叫做啊，咁啊又唱下歌先咯，又喺开头嗌啲妈咪，嗌啲唔嗌妈咪，嗰啲佢哋唔好妈咪，佢哋部长就嗌啲女出嚟咁样同我哋猜下妹，跟住咪又系玩旧嗰招咯，再嗌啲可以开大嘅 系 嘅女，咁陪我哋过嚟玩咯，咁啊价钱又贵咗，我哋喺罗湖火车站附近咧，嗰间场咧就350啫嘛，呢间四百五噃。 系 啊，咁咁佢每人拣咗件啦，咁样啊，咁我同阿哥顿冇拣，咁跟住阿哥顿咧，我哋哥顿之后食宵夜啦，食完宵夜跟住我就去咗芙蓉啦。我讲少少有啲问题喺度啊， 呢一次團呢唔係團嚟㗎啦，咁樣真係我齊維維維咁樣一齊上去啫、嗯。星期六去到玩到四五點嘅話呢，我哋租酒店真係好困難，好困難。咁、 嗯 啊、樣點困難法呢，係直頭話我哋有我哥倫有啲熟嘅酒店呢，嗰啲旅館呢比例上安全嘅。好奇怪嘅。咁係呀，喺個民居上面你要行七樓，行六層。即係你行完之後呢，我都唔知你點屌啦。我真係唔知啦，唔緊要啦，不唔緊要啦。但嗰啲真係好，嗰啲真係好安全。邊度會有人會查咗我成日，如果你係公安，你點會行上七樓嘅。你行到上七樓啊，個電話都到咗，你趕咗條女出門口啦。喂，反而嗰啲真係安全喎，真係我覺得。但係就辛苦囉，即係搵一啲酒店呢，就要我哋去我睇 OK， 行四五個字過咗幾條街，跟住搵間上唔知五樓定七樓嘅賓館，仲要行樓梯嘅。 唔係咪因為你星期六太夜，所以 搵唔到。咁樣咁冇計啦，咁樣又搵唔到咁樣。咁到最後都嗰個 M 字頭嗰個網友就搞掂咗啦。咁講個 R 字頭嗰個網友啦，冇酒店啊。R 字頭嗰個網友直頭係冇酒店。咁死啦，女你坐咗喺度啦。咁大鑊。點算啊大佬。我我講咗450個俾450個噃，咪先。即係唔知係咪可能已經俾咗450蚊添啊，或者冇得搞望句句。啲女就唔同啦。我有。 其實有兜口啦。 有兜口啦。 或者其實你搵返啲部長都得啦。 我哋已經搵部長啦。 OK,OK。 我哋。講講好笑嘢呢，R 啊 ,M 啊，咁呢幾個網友呢已經喺卡拉 OK 唱嘅，唱緊歌就我同阿哥仔喺幫我搵酒店，搵唔到。咁啊走去喐個部長，我話喂屌你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我哋有成三個字係唔喺個房唔喺間房裏面嘅。 嗯。 係最講乜嘢呢，係我個部長囉、主任囉、啊。唔好意思都搵唔到。 嗯。 打晒所有電話啦，你查電話公司啦，都唔知佢哋識查咪查啦，幫我搵啦，酒店幾錢我哋真係唔好太貴啦，咁有房就得啦。最後咪都搵唔到。 搵唔到。 搵唔到。但嗰啲女話有。即係R 字頭嗰個網友嗰條女話有。咁就仲好平喎，好似話一嚿水一萬喎。咁當然啦，一嚿上一晚，我估得到嗰間酒店 環境 差啲啦，可能行上七樓就可能又上天 十四樓啊， 可能又上天好似想你買俾條做咁樣 啊。 咁啊冇辦法啦，咁搞完之後啦，咁啊安排好曬啦，因為我每次去都咁樣，我最頭痛點解帶網友去呢，你有女冇房好大鑊㗎。 唔係，同埋你去嗰個時間就通常可能係夜好夜。 好夜啊，而且我哋。 如果即係我通常都係會譬如話，如果係成班人去玩呢、就即係如果有時間許可呢，就通常一去到第一樣嘢就係搵個地方落腳先。係啦。然之後跟住先去玩。 嗱 咁就會好啲。 我講以前我帶啲網友去玩嘅經驗啦。有一啲網友諗住立骨。有啲網友諗住夜晚黑飲完唱完卡拉 OK 就走。佢唔會諗住下文嘅、有啲網友係咁樣諗㗎喎。咁冇計啦。咁樣所以我哋唔會每一次都會走去做酒店先。 唔緊，我覺得都唔係問題㗎。係 咪 你咪一班人上去咁咪邊即係譬如話我哋今晚就喺呢度落腳啦。咁你邊個租嘅咪邊個自己搞掂囉。你唔租嘅你自己嘅。 咪有幾次都係臨時臨急。啲網友 啦，可能就你太即興， 好多時候你即興一陣就會麻煩。 佢哋唔會話佢都係可能你知啦，有時卡拉 OK 啲女唔係一定係靚㗎嘛，咁唔靚佢又唔想搞，咁靚嗰啲你嚟搞， 唔係咁冇所謂㗎。我自己嘅心態就係、是、即係我死人都搵咗間房先，即係有冇得搞唔係問題。我起碼我就算我冇得搞嘅，我翻去今晚有個地方瞓覺先。 咁我係咁玩，我同你哋完全唔 係。但係好多時佢哋就我一搞佢就去揼骨啦嘛。 冇錯啦，我就扯咗去我就去揼骨啦。所以我一定唔會走到呢 邊。我都係，但係我通常都會搵咗間房先嘅。我就會就算係我嗰晚唔返房去揼骨，我都起碼喂我即係我就比較 play safe。 咁咪嘥錢囉。 當然啦當然啦。但係我就會通常即係呢個係大家習慣唔同囉。 嗯。 係啊。 啊，即系我有时我都系噶，我租嗰间房，我好多次试过都系，跟住咧到 check out 嗰阵时咧就会觉得，要咁唔知租间房 做咗乜鬼嘢， 佢冇翻过嚟， 咁冇计啊！你两位都系老细级人马系嘛，大佬你而家大把钱啦，系咪先？咁我哋唔系噶嘛，我哋真系我系唔虐待我细佬嘅，我好虐待我自己嘅话，即系听。 唔系如果系调翻转你嗰种嘅方法，唔系嗰种咁嘅方法，我就会即系如果真系揾唔到咧。咁我就會同條女散 band 囉，咁我就去沖涼揼骨囉。 咁又錯啦。因為呢而家好多呢街女嗌咗個皮我佢話個嘢係450嘅，你畀450先。 喂咁就嗱我真係唔知啦，因為我冇同你哋玩過啊。我就如果我喺東莞呢就唔係咁樣。 東莞唔係咁。 係啦，我喺東莞就係咁嘅，譬如話你200，咁你就你條女照跟你出嚟啦。咁然之後跟住呢你就算出嚟我哋譬如舉個例我哋去食宵夜成班人柴娃娃食宵夜如果你覺得條女出到嚟喂大佬見光原來 結果死嘅 俾兩嚿 俾兩嚿走 人係啦就搞掂 呢啲就係東莞玩法咁如果我哋玩嗰隻係 call 街女呢因為呢聽講㗎咋咁就話因為有啲人賴數我話明俾450我話明俾350做完之後唔俾錢又有閃又有乜嘢都有所以通常而家好多呢甚至偉東都係㗎其實啦咁呢就你 A 條啱㗎嘛 ,450, 咁你就俾450等個媽咪攞走唔係俾錢條女喎係俾媽咪攞走好多次都係咁樣嘅 即係好似髮廊嗰啲咁樣 類似係咁樣啦咁某程度嗰啲女都可能髮廊妹嚟㗎唔知啦因為有我呢叫街女係咩街女我自己都唔知 係 咁遇到呢個環境嗰450咪俾咗酒店我冇我仲大鑊咁其實呢即係呢一次呢同個網友都行上七樓呢我就聞起一個念頭即係係咪即係我哋戰男手機要有一個鬥我哋呢唔係錄音鬥。 我以前呢我有啲 friend 都係咁㗎就喺又係喺東莞㗎咁呢就喺口街嗰度呢就租個單位㗎咁因為好平大家就租個好靚嘅單位因為大家夾錢㗎嘛咁就我冇試過但我啲 friend 試過咁就大約即係譬如我唔記得咗啦我諗都係夾到成4-5千元咁樣囉。 咁就每人夾4-5千元 唔係、即係夾埋4-5千元搵個4-5千元嘅單位就3-4個人夾咁樣囉。咁跟住然之後就方便大家就係即 係 做 炮房啦 做炮房啦就成日上去囉。 嗱我而家就問咗一個念頭啦咁我可能會我自己如果呢個如果冇人撐呢咁我自己會租一套房。1000元一個月度啦咁樣。而家但如果有兄弟想喺深圳玩呢不如就租個三房一廳。我大概都係我諗每人都係8-9歲到啦。 係 呀。但係有個問題就係包唔包家私嗰啲我唔知道。咁到時買家私都。 搵㗎咋唔難搵㗎好多地方好多租出嚟嘅地方呢業主都包家私嘅。 通常有啲就係、是。 唔係你要慢慢唔係其實唔係好難搵㗎咋真係㗎喺深圳。即係如果你嘅 budget 係大約譬如話2000多元咁樣啦你都 3000元以下啦。 係啦 ,3000元以下咁樣呢一定唔難搵可以話俾你聽。 因為我諗住我自己租個套房。 即係連買家私 嘅。我自己租個套房連家私嘅都1000元到咗嘛。 係呀。 1000可能1000多啦咁樣都係嗰啲可能係一樓二樓啦。咁如果譬如我哋可以租個三房一廳咁就3個網友即係我同兩個兄弟啦冇個網友啦可能同我意思租都唔出奇啦。可能同我正租都唔出奇啦。唔知啊咁樣不如就有興趣 PM 我啦譬如如果超過3個有6個嘅咁我咪另外搵 你仲要講得咗囉仲有多少少夾多少少費用呢大家呢就 清潔費 請個阿嬸請個阿姨唔係阿嬸 請個阿姨 請個阿姨 唔使嘅我可以請後生啲嘅 好啲 我請後生啲我啲朋友深圳係 嗰啲一個月幾嚿水嘅啫 3嚿 啦 10幾嚿啦 咁已經同你執 即幫你執 屋啦 咁即係平均每人1100元到啦1100元唔包水電啦水電水電另計啦咁唔係成日上去嘅水電我諗每人都係一嚿水咁我諗就1100元以下就其實就點計都係㗎喇咁或者可能就貴幾多1200元 嘅 啫。 唔係如果你成日上去深圳就有數嘅你起碼唔使真係唔使成日上去。 係啦即係如果兄弟們呢想嘅呢想大家出嚟夾錢租房呢咁就可以 PM 我。但係你唔夾唔緊要㗎啦因為我已經貼定諗住租個租個套房㗎啦。咁到時我可能套房我可能出租俾你哋㗎。即係我唔緊要嘅總之你夠我去芙蓉 啊，芙蓉乜嘢咁样嗰度， 翻下手着数 啊，咁样嗰度整整嘅，你俾翻个费用我，你乜都搞啊，咁我就已经谂定噶啦。咁如果系个系有兴趣就 PM 又 PM 我啦，啊，咁样节目时呢一节差唔多啦，咁我讲翻我提升嗰啲嘢啦。啊，我嘅报告仲未讲。一就系嗰个长安嘅唱机团就 PM 我啦，咁名额系四位嘅啫，其实。啊，因为我同阿静啊、阿杰斯啊、哥顿四个已经立四个啦，名额四位啊 ，PM 我，同埋如果你想一齐喺罗湖区啊，我哋住罗湖区啊，想租房一齐租嘅啊，你都可以 PM 我，咁样到时咧有乜嘢又大家一齐可以更加合作啲，更加可以玩啲啦。超过六个嘅，我又租个三房一厅咯，但系咁到时啲网友嘅融合就要更加 close 啦，咁样我都希望同大家啲网友出嚟玩咋。好啦，呢一节差唔多，转头听讲下我个 sales 报告系咁。 OK， 好。